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9啦，开始我哋一个礼拜嘅由新嘅开始嘅清晨上嚟啦，嚟到系四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啦。咁今日咧就系4月25日，农历嘅日子系3月25日啊。咁而家温度咧都几高嘅，都系几热啊！晨早都26度啦。预测今日温度最高31度啊。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余晴庆的想念你，开始我们今早做清晨爽利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啊。今天有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本周中至后期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和炎热，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抵达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骤雨会较多，气温稍低， 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温度有31度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26度。这些歌曲呢仿佛是小的时候成日听的歌曲呢都是跟月亮有关的，月光光啊，月儿弯弯照九州啊。那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就是自南宋以来流行于江苏省一带的地方民歌的。那这首歌呢就出自南宋建炎年间，哇都好早的时候 ,1127 至1130, 是讲述民间离乱之苦的。 伤心话，仍未想转身去，仍痴痴的想讲多一句或半句，无奈言辞未说，一点眼泪已先行，带出悲酸苦痛一起共占此身躯。我为抹点点泪，无奈得转身去，回身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谁料无故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泪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仍然深深爱他，在海角天边向萧萧风雨狂呼这一句，带着这千心泪陪着我天边去，寻找他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为何无故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让风吹送出含情眼泪， 从来听情歌咧都感动嘅吓，钟镇涛嘅《痴心的一句》，之前咧听嘅系郑婷嘅《月儿弯弯照九州》咧，就系讲呢首歌咧就系南宋以嚟流行喺江苏省一带嘅地方民歌啊。咁民歌咧就来自南宋建炎年间，讲述民间嘅离乱之苦。咁喺呢首歌里边就系揭露咗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对外实行的不抵抗主义，对内就残酷压迫人民，偏偏在江南达官贵人就过着一些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老百姓就饱受离乱之苦。月亮是照耀着中华大地，在同在一片的蓝天之下，有些家庭就生活是愁眉苦面，过着一些是又食唔饱着唔暖嘅一啲苦日子。诗人就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嘅阴晴圆缺就好似同人间嘅悲欢离合连埋一齐，因为将自然嘅现象嘅变化同人事联系一齐，系古人嘅一种心理嘅倾向。但系诗人又否定咗呢一种嘅睇法， 认为人间的忧伤和痛苦是由人自己导致的，和月亮的变化是没有任何关系。要摆脱这些烦忧的事，就要善于宽容了。嗱，呢度睇到咧嗰种个心胸啊，就诗人其实有好多都好乐观噶。诗人就话非常之积极咁去睇人生嘅欢乐喜忧，认为只有自己嘅心态要放宽，先至可以有阔达嘅人生境界。咁系咪真咁多个诗人都系咁阔达啦？大部分都系咁嘅，我哋要学习有呢个阔达嘅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 有啲咩心事咧，就对月倾诉，仿佛将佢即系当咗一个人咁啊，以人化同佢讲啊。咁有个对象倾诉都系好事嚟嘅，你都要宣泄咗你自己心内嘅呢个烦忧。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接近喺踏半嘅时候有新闻报道噶啦。 问世间几许，合拍胸襟热血自驱。问世间多少情人到死世相随，能死生相许。西退去，阳光笑容里，到

元朗下白泥、 屯门龙鼓滩、 乌溪沙石滩、 邮轮码头、 鲤鱼门三家村、 南朗山、 大澳， 要睇到最靓嘅黄昏，最紧要嘅唔只系地点。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靓歌同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陪你度过一个既舒服又靓嘅黄昏。约定你今个黄昏悠闲安多芬。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边角立查到常半子要去参加乔日的新书签名会，担心他会对乔日不利。当边角立坐车赶去的时候，司机发现沈广顺开车尾随他们。究竟之后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指定诊所咧，今次咧就系我哋扩大关爱预约专线咧，包埋咧呢啲幼稚园同埋小学嘅确诊个病人。小朋友咧，好多时咧，佢哋可能咧就都会有一啲病征，咁佢就可以咧透过预约指定诊所啦，里边嗰个咧关爱预约热线 book 翻个期，咁我哋个医生可以帮佢诊治，并且咧就可以有一啲舒缓性嘅药物俾到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 利。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自从放宽咗，即系有限度嘅一啲嘅措施啦，譬如食饭又可以多翻少少人啦，有某啲嘅场所又开翻啦，咁啊见翻嘅即系繁忙嘅香港啊，其实繁忙咧多人出嚟咧就系好事嘅，代表咗即系人人都有即系个目的出嚟啊，我做咩都好啊咁样，成个市区繁荣，但系当中嘅背后咧又好惊啊，会唔会人多咗之后咧又是又有翻嗰个疫情啊咁样？咁呢啲好似周而复始，都唔知几时先至系完。我哋用咩方法咧先可以减少啊、静止，甚至乎冇咧？咁一切都真系一个尝试嚟嘅啦。喺试嘅当中，睇下即系有啲咩嘅成绩啊，咩结果出到嚟。但系最紧要咧，都系大家要通力合作，真系嗰四个字：同心抗疫。无论点样嘅措施都放宽咗都好啦。你个心啊，当然都要心宽，你先开朗嘅。但系有啲位咧，个把关就真系要做得好啦。防疫嘅措施系要继续不变啊！我哋有机会吓多啲人出去行下山啊，去食下嘢啊，同朋友倾下偈聚会咧，系真系一解咁多月以嚟大家嘅相思之苦吓。现在温度26度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进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抱着把爱进我，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 山河，好对待沙漠里的小矮鹅。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醉在沙漠里的小儿歌，醉在沙漠里的小矮鹅，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矮鹅。我在高山唱，你在琴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矮鹅。 呢首咧都系昔日流行嘅国语主打曲啊，原唱就欧阳菲菲嘅版本。刚刚我哋听嘅咧，徐小凤佢都有唱《热情的沙漠》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就是风势是颇大，骤雨是较多的。有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咁热，有杯杂果冰系几好吓、啊。思想上听下，饮杯杂果冰啦。彭健身， 灵感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作力量同幻想，每刻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朗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 人人期望我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愿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变得到，你其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 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你睇叮当嚟啦！ 叮当啊，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叮当啊，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 快的抱，好比天真小宝宝。缤纷的色彩，满天的飞舞，人人感染得到。不可以，不可以任你摆布，找不紧他捉不到。一班班反斗星，有他的一套，你那套他是古老。身体似飞机，天空任意飞， 清晰善良宁静，令人地欢喜。 让两眼睁得圆圆，合紧那小嘴，引起棉麻蒙起了面，梳也像戏。作恶人灵敏，身手快似电光去，捉坏蛋身招古怪，好比玩把戏。谈话似痴那样礼貌又神气，小孩子最友善，与你做朋友，忍者喜欢你。 一飞冲天号，一飞冲天号，小小穿梭机，世界这样奇，带你看远地，特别有趣味。动脑更多思考，游玩中长心智，同在竞争进步了不起。 系啲大家熟悉嘅啲儿歌吓，来自阿彭健新将佢串埋一齐，卡通杂果冰啊，咁啊有杯冰饮咧，喺大热天时啊，的确真系好心凉愉快噶吓。咁啊，热天翻学咧又比较辛苦，不过今年咧提早咗放暑假，到真正暑假嘅时候又点安排咧？咁学生哥咧就陆陆续续咧一路都翻学啦。咁喺即係早前咧，就係教育局長都講啦，咁啊幼小中學咧都會分階段復課，三分一嘅中學嘅學生就會喺五月三號分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而其餘嘅三分二嘅學生咧，最遲都喺五月十號咧就恢復半日嘅面授課堂。而小學方面咧，就喺4月19日啦，即係上個星期啦，都分階段係恢復半日嘅面授課程。而最遲喺五月三號咧，都全校係希望恢復半日嘅面授課程。至於幼稚園方面咧，就慢慢啦，細少啲啊嘛，慢慢去分階段，等佢開始去適應。咁大家都要適應，記住啦，學生哥們，臨出門口之前預多少少時間，因為做一個嘅快速的測試，你是需要15至20分鐘去看那個結果的。所以一起身的時候呢，就面都不用擦牙，不用洗面住，去做了這個快速測試的動作先。整完了之後呢，你可以攤在這裡，也都計住個時間呢，就是差不多到你洗完面擦牙出來望下又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拍下張相做記錄會好一點。咁即係當然希望一條線啦，咁一條線都要影低相嘅記錄會好啲，當然亦都要呈報咗去俾學校啦。做曬呢啲記錄，咁就所有嘢當完咗之後咧，全部嘅嘢包翻好佢，樣樣嘅啲即係細節嘅嘢咧，都包好咗先至去抌咗就會好啦嚇，因為呢個一個衛生嘅做法啊。星期一的清晨，现时时间5:49。

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四月廿五号星期一朝早嘅清晨上嚟，欢迎你收听啊！而家时间六点十一分半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早上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1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骤雨会较多噶。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86%。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份的尾声了，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这个清晨在钱佩英身边就是钟志光。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来到最后的一个星期一了。上次你预告过呢，就是说啊，以前在打仗的时候啊，啲人食啲咩嘢呢，咁嗰啲吓。 是啊，即是打仗呢就。我哋未經歷過，或者我自己未經歷過啦。 我哋嘅上一代就經歷過啦。 咁、所以即係當時嘅市面市況係點咧？咁因為我記得喺上一個月咧，同大家傾咧，就其中一集咧，我個素材咧就係用阿黃偉伯先生咧，佢一系列嘅喺抗戰時期，即係香港淪陷時期啦嚇。 係 正確啲講，係1941年嘅12月開始。咁佢係當時喺香港生活啦，佢將一啲嘅民生嘅實況咧，係用詩歌嘅形式咧記低咗落嚟。咁讓我哋咧係對於當時嘅生活咧係有更清楚嘅認識。嗱，譬如而家講翻個戰爭對我哋呢代人咧，係好似距離好遠。 係啊，好遙遠。只係聽上一代講，即係我聽我阿媽或者我舅父講啊，哇！嗰時好驚㗎，好陰公㗎。係 啊， 你行街你係冇安全感。是隨時有個炸彈在你側邊啦，咁樣，咁佢哋都死裡逃生啊，咁嗰啲啦。 咁同埋咧，走難咧，佢講走難咧，其實真係好多時候都係用腳步行嘅咋。我記得我中學有個老師同我講過咧，即係佢打仗嘅時候讀書咧，佢哋咧就係要行好遠咧，去第二度嘅地方咧去繼續學業啊。咁當時我哋就細個啦，唔識啦，同埋唔識問佢啊。咁我而家諗翻上嚟，咦？佢係咪當時係喺國內咧啲好有名嘅大學讀？因為當時譬如是北大啊呢啲嘅大學咧，佢因為避戰啊，避咗呢個戰亂咧，係最終咧就去咗昆明啊，去咗大後方咧，咁成立呢個西南聯合大學咧，咁佢哋咧就要穿州過省咧，行好遠咧，係去另一個地方喺嗰度咧係長時間生活。咁當時我哋就我自己咧，即係唔係好了解呢段歷史咧，就唔識得問佢。咁但係當然咧，即係今日老師已經過咗身啦，亦都係冇得問啦嚇。咁但係咧，從近日你可以喺電視新聞咧，你睇翻烏克蘭。嗰個情況咧，咁可能會感受深啲嘅，因為你睇到好多嘅城市咧，俾啲飛彈咧係炸完之後咧，頹垣敗瓦，咁你會想像當地嘅人民生活會係點樣嘅咧？咁呢個其實好傷感 嘅，即係苦咗人民，嗬，真係人民係好無辜啊， 係啊， 亦都好無奈。 當然咧，即喺呢個議題上面咧，有好多嘢我自己都唔明白。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有同一個諗法啦嚇。點解我哋嘅世界或者已經喺個文明嘅世界入邊，除咗用武力，係唔係冇辦法用其他嘅途徑去解決一啲嘅紛爭咧？ 嗯， 係嘛？咁同埋點解一啲強國為咗自己嘅利益，總係要侵略或者係入侵別人嘅國家咧？ 嗯， 啊，呢、這個真係。在我的知識領域咧，係解答唔到呢個問題啊！ 係 啊，真係都好悲啊！ 即係人類嚇、啊，即係小朋友開始，你話要爭玩具啦，好多要爭呢樣爭嗰樣，係咪咁樣一路咁啊形成係去到任何年代都係要一個爭字咧嚇？ 係呢、這個即係人情人性咯，有時你放唔低就放唔低啦，都難以解釋。嗱、講翻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講嘅香港嘅民生咧，咁啊集中啦喺1941年打仗之後啦。咁嗱，有一首詩咧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幾句咁可以概括到咧當時啲人咧係個市況啊，同埋以食咩為主啊？嗱、佢好簡單嘅啦，佢講咧近日家父少，呢、這個父字咧就是、一個鳥字啊，即係雀鳥個鳥字咧，下面咧係做一個好似凡字咁樣冇咗中間一點嘅。咁呢個父字咧就係、是、解一啲嘅鴨，不過咧唔係我哋一般見到嗰啲家禽嗰啲鴨，係啲水鴨。 哦， 類似水鴨咁樣嘅，啊咁佢咧近日家父少，花墟只見雞，就遇富人勁買啊，屋屋任雞啼。咁即係換句話咧，原來咧你睇到個現象咧，當時咧啲水鴨咧都好受歡迎嘅喎，喺、當時嚟講，咁但係咧水鴨咧就比較少一般嘅家庭飼養得到，因為佢啲咧。對嘅條件咧，可能喺河啊咁嘅地方啊嘛，咁你一般嘅市面就冇嘅。咁但係應該咧，照我估計咧，嗱我未食過啦，咁啊照我估計應該都係幾美味可口，可以整啲美食嘅。所以呢個黃偉伯先生就提出啦，佢話咧近日咧冇乜呢啲水鴨見到喎，喺花墟咧只係見到雞啫。咁但係留意喎，啊一遇到有呢啲水鴨咧，大家爭住嚟買㗎、 即係爭住咧就梗係受歡迎啦。 係啊，啲雞咧就喺度提嘅啫。嗱、咁亦都可以有個少少解説啦，即係黃偉伯先生咧，理論上應該生活係相對富裕嘅人嘅。咁當然喺戰亂嘅時候咧，我諗佢一般嗰個生活嘅質素咧，相對都降低咗。咁但喺降低嘅情況之下咧，都可能比一般嘅普通百姓好啲嘅、所以佢都可以選擇咧啊水鴨正啊，見到水鴨都整翻餐啦嚇。嗱、咁但係咧，佢跟住再講，佢話咧難飽豬如腹，朝朝白足牛，豈為糧米貴啊？康價亦提高，咁即係話啦話咧，雖然係咁嘅咋，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好好啊，咁咧根本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點樣咧係食得飽啊？唯有咧係捱白粥嘅咋，你唔好以為咧淨係糧米貴，康價亦提高啊！康咧就即係嗰啲雞康啊，即係咧你唔好以為咧係人食嘅東西先至貴啫，你養雞用嘅雞康咧。一樣係好貴嘅， 即係樣樣都貴嚇。 係啊，嗱咁佢亦都有附註嘅，佢誒好好嘅，即係佢中間咧有啲當時生活嘅實況咧，亦都告訴我哋嘅。佢話咧港幣一蚊就買康一斤八兩，你用一蚊咧先買到一斤八兩雞康去養雞。咁你可想而知咧，當時即係個雞康價咧係亦都係高嘅。咁佢跟住亦都講噃，佢話咧。弄善谋兼美啊，摇头换奈何啊！我整餸啦啊，咁啊想整多美啊，兼美啊，谂下有咩兼美咧？谂嚟谂去咧，都系摇头叹息嘅啫啊！摇头就叹奈何啦，因为点解啊？牛羊今亦少啊，只见卖鱼多喺街市咧，牛羊咧都越嚟越少啦。啊，咁啊，即系个饲养好困难啦、只見賣魚多咧，嗱，我當時嘅估計咧，即係點解魚仲多咧？因為魚咧，始終咧係喺河上邊或者喺海度咧都容易有嘅，即係近岸啊。咁、如果你去釣魚啊，各方面咧都容易有，即係比較現成啊，係嘛？我今日去呢個河道、河邊一撈到有魚，釣到有魚，咪上嚟買咯。但係牛羊咧係要飼養啊嘛，你食一隻就少一隻噶啦嘛，咁啊，所以係賣魚咧就比較多啦。咁跟住佢話：試數花墟犬。朝朝白十頭啊，論斤來索價，價略遜豬牛。嗱，咁啊，點解提到咧？喺花墟咧，咁花墟當時應該係一個墟市嚟嘅， 即係一個市集嘅地方咧。咁因為阿黃偉伯先生咧，就大概咧都住喺九龍塘附近嘅，咁、所以呢個花墟咧，應該係佢哋比較日常去買餸啊各方面嘅時候會去一個市場啦。 比較叫做近啲嗬。 係啦，好多時候咧，佢都會提到呢個花墟啊。咁我估計咧，即係佢講緊花墟咧，亦即係大致我哋而家喺花園街啊，即係嗰扎啦，啱啱太子站行翻嚟，若莫嗰扎。不過當時係好荒蕪嘅，即係同埋好多農田嘅。 今日你就見好似好方便啦嚇。 係啊係啊，今日你講得啱啦。咁我一上個地鐵站就係啦。 係啊 係啊。當時一定唔係嘅。咁同埋咧係好多農田嘅嗰度，可能係啱啱好有個市集嘅地方嘅啫嚇。咁佢呢度就講緊係咩咧？佢話咧嗱，你睇睇咧喺花墟咧，原來賣狗喎嚇，賣狗嘅喎，啊朝朝百十頭啊，啊有唔少嘅狗喺度啦。 嗯， 仲有是论斤来索价噶，是跟大家咧系断斤计噶。咁啊，价钱系点咧？略逊猪牛，咦，比猪同牛仲要平啲。诶， 不过即系嗰时系咪因为冇，所以先至要食狗肉啦？嗬。 嗱，呢个就两个可能性啦。我估，因为第一，香港政府咧就即系后期咧就禁食狗肉啦，因为唔人道啦。 即系嗰个年代可能会得吓。 系啊，嗰个时代应该仲得。咁同埋咧，相传咧就系狗肉好补身嘅。 系。 吓，咁但系始终点讲到咧，唔系一个主食嚟嘅。 系。 即系狗唔系一个主食嚟嘅。咁但系你睇翻当时嘅环境咧，其实点解会变做一个主食咧？最主要就系佢价钱平啊，平过呢个猪同牛啊， 系 嘛？咁所以呢、這个啊冇办法噶啦，啊咁因为猪牛都缺屎啊嘛，咁啊只有可以啊食狗肉咯， 系啦，唯有系将自己嗰个嘅尺度。咪放下啲咯，嗬咁樣。 咁同埋仲有嗰、個供應係唔穩定嘅、即係你就算你話我有錢啦，我想買豬同牛啦，其實都唔容易，因為佢跟住咧就再講啦。佢話入市求豬肉啊，門前著堪羅，呢、這個著堪羅咧即係門堪羅著啊。咁咧就係黃州師一讀，令我益東坡啊。佢講到咧，你諗住去買豬肉啊？唔一定有噶，可能系冇噶。咁、令佢慨嘆咩咧？就慨嘆咧，系讀一讀黃州詩，就令佢咧係諗翻起東坡肉。 係唔係東？係咯，東坡肉。 東坡肉係即係蘇東坡最有名啊嘛嚇。啲黃酒啊、豉油啊咁啊，煮一啲東坡肉啊嘛，好正噶嚇。咁但係你諗下，當時要食東坡肉係好困難嘅，因為根本都冇豬肉賣， 係 咪先？啊，咁冇豬肉賣。咁啊點咧？咁咪食狗肉咯，係咪？頭先你睇講到啦。咁但係其實除咗食狗之外咧，喺另外嘅其實好多嘅副食材咧都係唔容易嘅。啊，譬如好似雞蛋咁樣啦，佢又講到啦，佢話害民雞鴨蛋價值忽高長，富室乃首買珍重意味常啊！哇，原來當時咧佢個附註就話咧，鴨蛋咧一隻幾多錢咧？係。過百銀錢， 哇！ 你諗下，1940几年喎， 好貴啊！ 四幾年喎，嗱，你諗下，頭先佢講咧，買一斤八兩嘅雞腔咧，係1蚊喎。但係而家你講緊係買鴨蛋一隻係過八，雞蛋一隻係過六。 哇！你41年到嘅時候咁啊，過百銀錢， 係啊， 即係等於而家幾多啊？ 冇辦法，因為你打仗啊嘛，即係你講緊啲副食咧，原來雞蛋咧都係。唔係話咁容易買得到，兼且你真係要有錢你先嚟買，所以你諗下喺即係一般普羅百姓，真係有幾多個可以食到雞鴨蛋咧？ 係啦， 你睇下即係一般民生就係咁樣啊。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喺食嗰方面啦。咁但係其實咧喺一般嘅生活咧都好困苦嘅。咁當然電力不足啦，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大家都知咧，即係以往香港雖然咧都好早行電力㗎啦，咁但係電力唔夠咧，都要靠其他嘅燈油啊。最簡單係啲油燈啦，同埋用油燈咧點一啲油燈啦。咁但係其實原來點油燈咧都唔平嘅，因為咧佢哋用嗰啲洋油啊，即係用嚟點燈嗰啲洋油咧，約莫一斤咧，估計啊差唔多要當時係。9.5元先買到一斤原油， 都係貴㗎啦。 係啊，所以佢都有首詩咧，就講啊，佢話斗室無燈夜不光，嗱好簡單啦、你冇燈啊，冇辦法有光啊嚇。嗱，宿言黑坐副詩章，咁佢只可以咧冇燈嘅情況之下咧，就黑掹掹喺度咧，就喺度吟詩作對啦。咁呢個即係聊以消遣啦。佢點解會黑掹掹？點解咁貴咧？嚇啲價咧係乜嘢咧？佢話高油價貴如新水啊！你想買嗰啲洋油翻嚟點燈嗰啲咧，根本就貴過你嘅新水。 你冇可能負擔得到啊！ 係啊，咁樣燃燈計鬼長啊！你點可以去負擔啊呢個一啲嘅油燈咧？即係相對奢侈。咁唯有點咧喺日常生活咧就。 就黑咪黑咯，冇辦法啦。 冇錯，係啊， 即 係、 你可以睇到咧，係整個民生咧，除咗食方面要去遷就咗啦，冇、辦法食到豬牛，咁要食呢個狗都要食啦嚇。咁、當然其實咧呢一度你會睇到一個反映出咧，阿黃偉伯先生咧都叫做我頭先講過啦，佢、應該生活係算唔錯嘅嘅人㗎，所以佢仍然咧冇呢個豬牛咧，佢仲可以買到狗肉食。咁、再反映一下咧，你諗下。一啲更加基層嘅佢食咩咧？我細個咧聽我阿婆啊嗰啲講咧，佢話佢哋走難咧好多時候咧食樹皮。 係啊，我都係咯咁講。係啊，係啊，係啊，你即係話可能當係補添啊嗰陣時。 係啊，咁點食樹皮咧？原來咧佢哋就好多時咧將啲樹皮咧就係浸咗佢啊，浸咗佢咧，即係浸軟佢咧，先至再煲開佢嚟食。啊，咁有啲咩番薯根啊，諸如此類。即係你睇到咧喺當時嘅社會嗱，如果從阿黃偉伯先生留低呢幾首詩咧，你會睇到咧。你話佢哋食係咪冇得食呢？唔係，係有得食嘅。咁不過咧，可以講得話咧，係同你以往食開嘅主要嘅糧食咧，係有唔同嘅。 咁今日所講嘅咧，當然就係嗰陣時係佢係比較高於一般嘅大眾市民。 是啊、但係咧，係啦、我想提醒大家咧，就係話阿黃偉伯先生已經係一個生活水平咧係唔錯嘅，即係叫有錢人㗎啦。有錢人咧仲可以食呢啲，咁但係冇錢嘅人點咧？你大家諗下，係、即係呢個喺當時嘅生活係唔容易嘅，日常生活之餘咧，就係因為戰亂嘅情況之下咧，工作都唔容易揾啦，係嘛？你工作唔容易揾嘅時候，正所謂你話量入為出啫，但係你都要有得入先有得出嘅。 冇錯， 食嘢固然之受影響啦，喺日常生活。燈都冇，你話幾唔方便呢、即係呢個當然我哋講緊今時今日咧，你唔會係想像得到咯，就甚至冇啦。你諗下早前話驚禁足啦，驚禁足，個個走去搶， 都要買定曬好多嘢。 係啦，你都去搶啫。咁、但係跟住原來好多貨補翻嚟嘅，你仲可以去買。但係你諗翻當時原來打仗啊，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分分鐘係比瘟疫係。更加恐怖， 都係一個 你要買都冇得買啊，係嘛？你第一冇得買嘅原因咧就係貨少啦，第二你冇錢啊，因為唔夠錢買啊，普羅百姓點買啊？ 冇錯， 哇！你話即係講到何不食肉糜啊？嚇、那個故事有一個皇帝啊，即係你冇飯食啊，咁你食肉糜啦咁樣，咁即係而家講緊好似好搞笑，喂，豬牛貴咩？你食狗啦，普羅百姓啊根本。乜嘢都買唔起嚟食啦，幾慘啊！ 其實睇翻下呢啲咧，即可能聽上一代講得多咧，到到而家咧又有啲疫情嘅關係咧，大家個個思維都唔同咗嘅時候咧，就應該去重新諗下，我哋應該要過啲咩生活？我哋係咪仲好似以前咁所謂奢侈啦？ 啱啱， 即你可能啲嘢手到拿來，好容易買啫嘛，啲物資。但係如果係到有朝一日冇嘅時候，我哋真係要慳。你啲嘢唔好咁浪費咯嚇。 係啊，所以呢樣嘢咧就大家共勉啦嚇，只有嚇。 係啊，好咁啊，多謝曬啊，鍾志光嚇，呢個四月份咧帶俾我哋好多啲嘅。反思、一啲嘅聯想嚇， 咁下次要六月先至同你見面啦。 好啦，咁唔該曬，拜拜。 號角吹起，烽煙遍地，良民田園盡棄，顛沛流離。但見退換大雅，烽火滿地，怕看繁榮鬧市，竟變一廢墟。充满血泪，恨痛莫名，叹息唏嘘。谁人要烽烟遍地，故都新市一朝粉碎。盼爱和平，结束纷争，再不要轻责。

解決基層需求公屋努力，認為在土地供應和建屋可以透過統籌壓縮程序加快流程，但不會低估難度。有團體就希望下屆政府對劏房問題有清晰立場，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第五波疫情之下，大部分死亡個案都是長者，有研究就指出，未打針的60歲以上人士感染 Omicron 的話，死亡的風險比起已經打針的同齡人士高出超過20%。